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嘅第十二集。今集要讲咧，即系呢个联俄容共嘅本质究竟系啲咩咧？嗱，有好多种唔同嘅讲法啦，动机啊、本质诶、呢一个手段、目的啊，即系喺近代史嘅即系嗰啲研究学者里边咧，研究民国史嘅学者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啊。咁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嘅，即系容共就因为要联俄，所以。喂，你聯俄，咁佢就要你融入共產黨，去加入國民黨啊嘛，咪喺蘇俄啊嘛。咁好啦，呢個互為因果，聯俄融共，但其實兩樣嘢咧，亦都係可以將佢即係冇辦法將佢獨立，即係各自獨立融共或者聯俄，佢兩者係有即係嗰個因果本末嘅關係啊。調翻轉都得嘅，係咪？咁但係即係對國民黨嚟講，梗係。聯俄先至係嗰個目的，容共係個手段嚟嘅啫，係咪？咁其實真正嘅目的就係要北伐統一，係嘛？借助呢個俄國嘅勢力，咁呢個係一種講法啦。另外一種講法就係用孫中山當時嗰個本意，即係嚟去根據一啲歷史嘅事實嚟去做一個推論，究竟點解佢即係要下定決心做呢樣嘢咧？咁樣咁，但係不論係聯俄或者容共都好啦。其实都是出自孙中山的本意 ,ok? 或者他的判断这个就是无可置疑的，他不是受人唆摆，他不是因为党内的同志在这方面的意见即是很强烈咁就顺应党内同志，他完全是可以讲话因为他一个人那个即是本意和他的判断或者一种决断来的。咁所以为什么有人将那个用即係聯俄容共嘅，即係嗰所謂嗰過失啦嚇，或者功與過咧，都係要由你孫中山即係一個人去承擔。但係呢種講法咧，就有少少即係我覺得唔係客觀嘅一個評論咯，因為個過程係好複雜嘅，係咪？由佢同呢啲蘇俄嘅。即係代表接觸啊，到即係要靠呢個俄援係嘛，同埋要呢、這個即係得到呢、這、一個蘇俄方面嘅支持啊，或者同佢哋啲顧問咧，即係嚟中國顧問嗰個合作等等係嘛？咁其實個過程會出現咗好多問題係嘛？咁呢啲問題又要即係去得到解決係嘛？而黨內咧。有意見非常之紛雲，有好多爭議，所以我哋呢一集咧就會講嗰個所謂黨內嘅爭議對呢個聯俄容共政策。孫中山嘅本意係咩咧？係咪先講佢嘅本意係咩咧？點解要即係聯俄容共咧？咁當然之前我哋講過就成個客觀環境啊，咁所以有好多即係現代史嘅即係歷史學家或者研究者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論述嘅，咁有啲就認為孫中山咧係因為連續遭受到其他列強拒絕援助啊，即係佢嗰個所謂統一同建設中國嗰個努力之後咧，咁於是唯有即係借助呢個蘇俄，咁呢個係一種講法啦。嗱，呢種講法唔係完全係錯嘅啊，亦都你唔可以話係唯一啱嘅理由嚟嘅，有好多啊好多唔同嘅。即係情況底下，先至令到佢決心去聯俄，係咪？有人又認為，即係呢度有啲學者認為，係因為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就對孫中山有所啟發啊，咁佢就歡迎 即係蘇俄咧，將佢哋嘅經驗咧帶嚟俾中國，係咪？所以先有咁多呢啲俄國嘅顧問，係咪？希望可以促成中國革命嘅成功，而呢個革命就係、是、呢、這個國民革命就係要即係、就是、北伐啊，統一中國嗱。呢、這個就係個所謂國民革命啊，嗰陣時就叫國民革命軍嘅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啲人認為咧，即係孫中山本嚟就係反對帝國主義嘅，咁對英國咧就特別冇好感。咁佢為咗促成世界嘅反帝國主義革命咧，而尋求呢個俄國嘅協助。嗱，呢種講法咧就係、是、當時俄國咧，亦都俾人睇到佢，咦，又好似好有民族主義嘅色彩喎、啊，佢嘅革命。但實際上後來大家即係睇後來嘅發展，你得到驗證就係、是、喂。基本上就是無論民族主義、國際主義，都是他一個即係手段嚟嘅。真正的目的咧就係要赤化，即係周邊嘅國家，係嘛？要甚至赤化全世界，要搞世界革命。亦都有人認為咧，孫中山從一個現實嘅角度、利害嘅角度出發，就係、是、同俄國人打交道，又接受佢嘅援助，係嘛？咁其實咧就係、是、希望阻止呢個蘇俄。同即係孫中山嘅敵人，即係當時嘅軍閥啊，聯合或者甚至乎即係同中國共產黨咧勾結。咁當然呢種睇法亦都係有啱又唔啱喎，係咪？佢係借助呢個蘇俄嘅力量，咁然後咧去對付佢嘅敵人。咁當時嘅敵人就係嗰啲軍閥啊嘛，係咪？咁但係你話借助蘇俄又對付呢個中國共產黨，佢大過中國共產黨就係當時蘇俄嘅。嘅奴才又好，即系其实系佢马仔咁啊，大佬好讲句难听啲，系咪走卒嚟噶嘛？系咪啊？咁嗱，呢一啲咁嘅论点咧，其实都各自有佢相当嘅理由，系嘛？咁但系如果根据即系研究容共与清党呢段历史，或者研究呢个中国国民党历史比较权威嘅一位历史学者李云汉咧，即系佢亦都做过党史会。嘅領導人之一，即係國民黨黨史會領導人之一。咁佢有機會喺陽明書屋啊，即係呢個台灣陽明書屋國民黨嘅即係資料庫啊，就接觸好多原始嘅文件。咁佢就有一個睇法咧，就係佢即係好詳細審慎研究孫中山先生嘅思想著述同埋當時嘅政治背景，佢就覺得。孫中山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深思熟慮，然後才決定聯俄的。咁佢有兩種作用，一個就是防患，一個就是借援。防患與借援，係嘛？咁點樣叫防患與借援呢？咁嗱，佢嘅講法就係咁嘅。佢話咧，吾人若就中山先生生平之思想主張作一中的觀察啊，即可發現。防制俄患乃是他的一贯主张。对于帝俄时代之侵略中国，固然痛心疾首；对革命后之苏俄的祸心，也并非无所警觉。他晚年之决定联俄，其实呢个晚年其实好后生嘅啫，不过早死。OK， 50多岁，点样叫晚年呢？系嘛？咁晚年就係、是、因為你計佢50多歲死咗之後，咁嗰陣時咪叫50多咁，咪晚年咯，咁係嘛？佢晚年即決定聯俄咧，即係以防患嘅意義居多，防患就係防止禍患啊！我哋今日條標題就防患與利禍。利禍就係消除呢個禍害，防患咧就防止即係嗰個禍患嘅出現啊咁樣。咁佢話咧，如果你想了解孫中山呢一個心意咧，啊，即係李雲漢講咧，就應重温當時中俄關係發展的情勢。吾人當能熟記啊，因為我哋都應該好清楚啦。當蘇俄屢次派人來中國。向中山先生表达其愿意联合的意愿时，苏俄的红军已侵占了中国的外蒙，共产主义的思想已麻醉了中国一部分思想边境的知识分子，而苏俄 在中國所駿養的共產黨且與最大軍閥有合流的傾向，如果讓這種情勢繼續發展下去，中國將難免淪於赤禍。中山先生是真心誠意的愛國者，是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他在這種危險的情勢之下決定聯俄，目的即在藉以防制赤禍的淹滅中國。嗱，呢個咧就係李雲漢教授即係對孫中山嗰個思想同埋佢著述啊，做咗啲研究之後，佢得出一個咁嘅即係睇法啊。呢個就係防患防制俄患，防制共患，係嘛？咁呢個所謂防患就即係防俄，亦都係防共，係嘛？咁佢就認為呢一個講法咧，即係佢呢個睇法有三方面嘅意義嘅嚇。點解佢會咁睇咧？第一就是、防止中國嘅疆土外蒙古俾呢個俄國侵佔；第二咧係防止蘇俄嘅武力同北方嘅軍閥勾結而入侵；第三咧係防止由蘇俄移植嘅中國共產勢力咧嘅惡性發展，係嘛？咁所以咧個結論就係孫中山先生個聯俄策略，佢不僅是制敵機先，而且要利禍未來，係嘛？唔單止係即係所謂制敵機先啊，即係先敵未動我先動啊，諗咗啲辦法等佢冇得發圍，係嘛？仲要利禍於未來。即係令到未來咧就唔會出現呢種嘅禍患，消除呢個未來嘅禍患，係嘛？嗱，我哋再睇翻呢個李雲漢，即係呢一個咁嘅講法啦。咁當然未必有好多人都同意佢呢種睇法嘅嚇。咁但係佢有佢嘅理由啊。咁佢申述嘅理由咧就係話，第一方面啊，先講防止中國嘅疆土外蒙古俾呢個俄國人侵佔嗰個部分，係嘛？咁所以佢孫中山同岳飛發表嘅聯合宣言裏面咧，當中有其中有一點啦，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就係、是、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的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嗱，呢個就係當時宣言其中最重要一點，係嘛？佢係希望即係話你唔好侵佔呢個外蒙古，嗱，陳獨秀咧，其實曾經喺民國十二年，即係1923年咧，佢就曾經要求孫中山發表宣言，就承認呢個外蒙自主嘅。嗱，孫中山係拒絕嘅，直到民國十三年，即係呢個國民黨改組嘅前夕，即係1924年咧，佢歡迎喺即係喺歡迎蒙古嘅代表嘅宴會上邊咧，仍然希望咧。而家係一個獨立國嘅外蒙古，回到佢所隸屬嘅大家庭，共同組織大中華民國。所以呢個就係、是、喂防制呢一個蘇俄係嘛，即係、就是、掠奪侵佔外蒙古呢個第一個即係、就是、意義啊！休息翻嚟再講。